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呢是1级，因为有雷雨，所以呢扩散和清除条件比较好。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有下雨天气，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请您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堵。城区联络线方面，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以及建华南路的南北双方向，永安里中街南向北方向，通惠河北路的西向东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小街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三环的马甸桥东向西方向受上一时段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缓慢。北四环望京桥西向东有事故，目前后车暂时有排队的现象。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最近这天啊，应该能够感受到那种情况了，就是中午前后呢稍微热点，而夜间呢和清晨的时候呢都觉得还挺凉快的，所以我们那空调啊使用程度不如前一阵那么高了， 基本上 说明什么？哎，秋天到了。嗯， 真正的秋天，今天是处暑啊、 嗯、 这个节气呢它标志着暑期的结束。 Stop、 是这真正的真正的暑期结束啊，这个从此之后这个就是越来越凉快了。 嗯，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呢您这个家里面没有感觉很热的话呢，空调呢可以让它歇歇了。另外呢家里如果说有那个的大小伙子什么的哈，怕热、 啊、 咱们也可以把空调调高一度。一方面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环保。因为据我们了解啊，就是每年夏天过后，尤其是特别热的那一阵儿，空调开得十分疯狂的那一阵儿之后，总有不少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出现由于空调开得过猛过狠过于疯狂而造成的一些病。 空调病。 对，所以呢这个天呢也是慢慢凉了，咱们也应该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 哎、 特别呢也是强调一下，秋天呢也是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嗯、 甭管是吃穿用睡 还有啥？ 还有睡， 睡得睡好啊！ 哎，衣食住行嘛。 哎，总而言之，等等等等啊，都应该注意了啊。 对。 好，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互帮互助。今天呢，我们要服务的内容挺多的，求助的内容不少，转让求购的物品呢也是不老少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为大家服务。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您也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还有听众特别热心啊，说如果我们想回复听众朋友们求助的一些问题，我们该把这个话回复在哪里呢？ 嗯， 您呢依然可以回复在微信里，也可以回复在我们的留言当中， 对， 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您注明一下啊，你说比如昨天有一位朋友问什么问题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大概是这么个格式吧。 谢谢大家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好，这位朋友说我们家有一假山盆景，这假山上啊还弄点那个，就是他你看人家啊还有点小草， 嗯， 这绿色的是吧，挺好的，我也想养，可是这假山上的草怎么养啊，能晒太阳吗？ 假山石里头也开花是那个吗？我能 您看多大的假山石了，你要照这个就是故宫是吧，御花园里那假山石， 那咱伺候不了、 啊、对吧，那 专业人士啊， 好几百人钻进去都找不着、哎、那您随便爱种什么种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我发现很多家庭呢会考虑养这么一个假山盆景、 哎、 而且还带着那个小桥流水、 嗯、 因为 是 空气比较干燥嘛， 对， 这个挺好的。 这种的你在家里你也有那大型的，一人多高是吧、 嗯、 这个大个儿了，这个还留，就是它有一个叫什么呀，就气化的那种装置、 嗯、 然后就那水蒸气啊白白的，你跟雾气似的，老在那上面缭绕啊、 嗯、 你那个上面你要长点小草什么的，甚至说有点小树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都不为过啊， 弄点仙气哈、 嗯、 是吧。 假如说就桌上那小盆景那个那上养点青苔还凑合，要养草我觉得有点费劲。 我估计是这样，它属于那种就是中型的、 嗯， 不是那种特别大的，但是也不是说 特别小的， 就是那种特别小的微型盆景，应该是就是中型的，然后可以种一些小的植物。 哎、 首先苔藓应该还是有的。 对。 草这就得问问咱们比较懂行的朋友了啊。晒太阳这事是这样的，我们每每请那个植物方面的专业人士来的时候呢，他就讲过嘛， 嗯、 那植物最需求的就是阳光和水。 对。 就甭管什么样的植物，它喜阴也好，喜阳也好，它都是需要太阳的，只是说能不能死结白裂的晒 啊， 有些是可以晒，它耐；有些呢，它不能那么晒，它得散光， 对， 是吧？ 就是、晒阴凉底下，就是它有点花阴凉的那个感觉， 嗯、 不能说暴晒、直晒，这玩意儿可能它也受不了。 对、 啊， 反正我感觉啊，就是假山石上的那种花花草草 啊， 就跟苔藓似的，就老得潮乎着。你看南方不就是吗？ 对对对对， 南方你不用养，你就到哪儿那树上。是吧？那石头缝啊，它都有那个苔藓，它就老潮乎乎的。 咱们一般要养花养盆景的话，您必备的一装备就是喷壶啊。这个有那种喷壶，就过去那种大喷壶底里头装上水，然后你滴了起来，那个前面那么一撒， 嗯， 那个比较大，那个 还有那个喷的， 还有那 个 滋滋滋跟那个过去那叫什么呀？那个打农药的那个喷雾器似的那样的喷壶，反正咱都置点，然后没事就喷喷它。 行、 啊， 咱问问家里面也同样啊，有这个假山盆景的朋友，你那上面是种的什么草啊什么苗啊、 嗯、 麻烦给说说啊，这个怎么伺候他啊。 是。 下面是一个小宝宝的问题啊。 宝宝怎么了？ 说昨天啊我就突然发现我们家宝宝头上有一根白头发。 啊 突然一岁多了。 一岁多，我的孩子这活子怎么这么操心呢、啊、 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 说这是缺什么营养吗？ 哎。 你要说哈。 有可能、啊、 你这岁数就不用提了、 啊、 是吧？ 我这是满头花发 啊， 这为什么叫花发呢？它有白的还有点黑的，这互相一交叉成了花的了。 或者说是这个咱再往小里说啊，十五六岁 说发现几根白头， 白头、啊、 对，都不碍事儿啊， 就莫等闲薄了少年头。 但是一岁的宝宝说头上发现了一根白头发、 哎、这一定是缺什么营养了，我觉得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一根儿，反正很少见宝宝头上有白头发， 就 是一根儿 啊 目前只发现了一根啊， 天生白发嘛，啊，这个挺神奇的哈、啊，白发魔女传是吧？原来有一个 白发三千丈， 哎，圆头四个长， 行吧，看看哪位听众比较懂这方面的知识啊，嗯、麻烦给说一下，回头我们也帮您查一查啊。 哎，这个我也是。这个比较开眼界，第一次听说、啊、小宝宝一岁多还能有白头发 啊，就一根儿啊，就一根儿， 哎，太有意思了啊、 嗯！下面是个手机的问题， 说手机突然没有4G信号了，电话也拨不出去，但是 WiFi 可以连接并使用，啥情况？哪儿坏了？有时候哪儿也没坏，您把手机关机然后重启一下就都正常了 啊、哦，是这样、 啊， 就是。我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对， 就假设你关机之后它还不灵的话啊， 嗯，你换一地方啊，你这个就是走远点。有一次我在咱们这个单位门口这个长安街边上赛特前面那儿、 嗯、 我想扫一共享单车，但是死活就扫不了，没有 4G 信号，就像他说的情况，连电话那个信号也拨不出去。为什么呢？急得我把手机关机再重启，然后还不行， 那是压根儿就没信号。 哎， 对， 那地方压根儿就没信号了、嗯，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等我走到建国门地铁站的时候，又有信号了。 啊、哦，这是一种情况啊、嗯，就是确实这个地方它就突然信号可能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没有。 哎，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也经历过 啊。 首先呢，它应该不是手机坏了。 对。 您这么干啊，关机之后重启没戏的话呢，您呢在手机设置里调一调您那个卡，它不是有那卡槽吗？ 啊。 哎。比如您那是双卡的，你扒拉扒拉，看看那个卡槽有没有问题。如果显示正常的话， 哦、 应该过一会儿就能使了。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卡呀给它取出来，再重新装一次。 嗯。 啊，比如说它有时候歪了，或者那手机摔了，它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它 WiFi 可以连接嘛， 哦、 说明手机没有问题。 是吧？歪了就 WiFi 不怕歪。 但如果说，你说你把那个手机卡拿出来了，又重装了，还是不灵，我可以基本上肯定的说，是您这个。卡坏了 哦， 或者呢，还有一招，您可以再试验一下啊。您把您这卡拿出来、 嗯， 您换一个您家里人或者朋友的手机，就同样能够装个这样的卡、 哦、 试一下。如果说他那个也不行的话、 嗯， 那就是说您这个卡坏了。如果说您换到别人的手机上，这卡没事儿可以使，那可能就是手机哪儿设置出了点问题啊，您再调调。 好吧。 如果是卡坏了的话，那没招、嗯、您只能去。您这是哪儿的呀？是移动还是联通啊？您就奔人家营业厅。 对， 您说您给我换一卡。 是。 哎，换卡好像收钱吗？ 我没换过， 哦、 应该收啊。 我换了，但是不是我去的，我忘了。如果不是你本人去的话吧，就是你把身份证交给别人，然后特别逗的是呢，他还得给你打一电话。 哦、 啊，让你自己亲自证明一下啊，这是你的手机吗？是，你是委托谁谁谁帮你换的吗？ 那 啊，是什么什么 你？你卡都给人家了，他怎么给你打电话呀？ 他这是一个流程， 哦， 他这是一个流程，就是去的那个人他肯定得拿这个电话嘛，或者是当地他也会有自己的电话嘛， 哦， 他会跟你核实一下啊。 是， 嗯， 反正这个大部分原因就是前面咱们说的，您因为您是。突然没信号了，他不是说是吧？这个 都有可能， 对对， 都有可能啊。 好吧， 您看一看啊、嗯，我们这几个方式您都试试啊。 我们能想出来就这些办法了。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他说出国旅行回来，箱子上粘了好些标签，哎呀，特别粘，费了半天劲撕下来了，但上面还有胶啊，这怎么处理？就是胶条贴过的箱子上面还遗留有那个胶，怎么处理？ 嗯、这个标签吧，我就觉得。标签跟标签它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啊， 就 有 的它那个一点都不粘， 哎，对，这是 一撕就撕下来了，整整张的， 哎， 有的就特别粘， 是吧？ 对， 你看你走哪个机场 了？就出国回来这个旅行箱，它 是 可能是为了就是检查行李方便， 哎、 它在那个两个行李盖之间，它给你贴一个， 哎，我 那是挺有的是挺粘的，尤其是那出国回来那种。 我认识一朋友 啊， 这东西能不撕它都不撕。就他那箱子上， 嗯， 花里胡哨全是这条。 哦，我知道，就有的人就为了这劲儿， 也不好。 有的人就为了这劲儿， 你到时候你到人家，你再去出去的时候，人家给你托运行李再贴上一条，那万一那托运行李的那工作人员都找不着哪个条是正确的了， 那 不也麻 烦？心里就是说了嘛，我让你贴，贴。 好吧啊，这个就是那种贴的很平，贴在箱子面上的，就是它会留下来。但是有时候它那么一绑贴在那个什么。 这个拉手啊什么那个上面还是会撕掉的。 我有一次也碰上过一次，就是那个特别黏，还是绿色的，其实个儿不大，就跟创可贴那么大， 是吧？ 然后我就偷吃了半天，全最后都粘在我手上了，粘在我手上都不好往下洗。 你瞧瞧， 后来我当时手边也没别的东西，拿水是擦不掉的，我就拿那个。 来点硫酸， 没有， 这不行。 那个、花露水我试了试， 哦， 但是不行。 嗨，那你说他干什么？ 不是，我就因为以前有人说过，就碰到这种情况，花露水可以尝试，因为那里面含有酒精。 那你对， 花露水没戏。 既然是花露水，那你风油精是不是也可以试试？ 但是我手边没有风油精，也没有洗甲水，所以我就没试成。 哦， 那您可以试试啊。 对对对， 万一您也有风油精和洗甲水，这都是我们之前听众提供的方法。 那干脆要有酒精，是不是也可以？ 反正花露水不行啊，纯酒精或者75%的酒精行不行？您可以试试啊，也问问大家伙儿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吧？ 处理黏的方法啊，真的很黏啊。 好，这位朋友有一棒球帽啊，一看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啊。他说我这棒球帽戴着挺帅啊，我老戴着出去，就时间长了，你看天热出汗呐、啊，外边有土啊什么的，它就脏了，我想洗洗它。哎呀，这棒球帽我感觉就是说它有点那个硬度，它是有一个就是要保持一个型，哎，对 对。 他说怎么洗才不会变形？难不成我送出去干洗吗？ 特别贵的，您还就得干洗，当然不一定送出去。现在不有那种干洗粉吗？ 哦， 您喷一喷。其实棒球帽主要脏的是就是里边那圈， 就接触头发和 头皮 的一圈， 因为它老出汗嘛， 啊、对对对， 然后有印儿什么的。其实不见得非得是打棒球的才叫棒球帽。现在我们很多那个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叔叔什么大哥什么的， 反正就那种形式的帽子， 哎、的帽子就特爱戴那个。那个原则上讲，其实可以用水洗，但是就是你不能，哎，不能死白脸洗， 还不能使劲搓。 对对对，然后那个怎么不变形？ 对，所以最好是刷。 刷，轻轻的刷， 哎，轻轻的里外的那么刷它。 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吧，就是除了洗之外啊，重点在于什么 啊？ 晾，就你怎么去晾。 嗯， 你不能就说像普通的咱们一件衬衫或者 T 恤衫就那么挂那就完了，因为它要保持这个型嘛， 哦、 是吧？你带领的 T 恤你还得给它支棱起来。 这样我那个洗完了我就戴在脑袋上晾。 可以，这个可以有。 哎，这个它有一种帽件啊，就过去其实那个老人年间也有啊，那帽件，但是那个帽件呢，它是就放在一个大皮帽子的啊。 哦、 咱们现在好像是不是也有类似于就是专门晾帽子的那种，就是晾衣件、 就是咱不是有那个服装模特吗？ 哎，对对对， 他的那个脑袋模特，就外面卖帽子不是有一个 对 壳吗？是吧？ 它不见得是一个整个脑袋啊，它有可能就是那么一个，就是类似于 圆的、 圆形的那么一个东西。你帽子啪往上一放，就跟戴在头上的感觉差不多。 那家里找一锅给扣过来， 锅呀， 好像没有那么圆的锅哈， 那个没有那么大的，哎，小，反正弄一小点的小奶锅也有点行，哎。碗可以， 是吧？就那么大小的碗，你给它扣过来， 或者说 扣 或者，哎，或者说咱家那个就是家里装蜂蜜那瓶子，就是你吃完了是吧？你像咱买那百花蜂蜜，有那个就是那大瓶的那个那瓶，直径也不是圆，直径也得有个十来公分这样的这么一个感觉。你给它刷干净了，然后你倒扣在那儿是吧？把帽子放在上 晾，就给它支起来就行了。 哎， 我觉得最不济是什么呀？最不济就是您拿那个，就等它。就别太湿的时候啊，等它差不多快干的时候，你弄点报纸或者什么塑料袋，给它攒一团儿，攒成一个圆球状，或者小朋友踢那皮球， 哦嚯， 反正只要是圆的， 哎，它就能把它里边给撑一撑。 哎，咱这不算馊主意， 我也不知道，没试过， 就是简便的方法嘛。 想着是这样的，对，因为 可以的， 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帽子，所以我没想那么多。 好吧，大家也给出出主意啊，您那个帽子都是怎么打理的啊？ 对， 尤其是洗完之后，它怎么就不变形了啊？ 对， 下面的问题呢，都和健康有关系啊。这位听众怎么说？ 这位说，我是位夏季皮炎的患者，每年到了夏季的伏天，两个小腿肚就痒痒，皮肤呢，就是你想它痒痒，它就挠啊，挠的都抓破了。实在是难受，那有谁经历过这样的这个，这叫什么呀毛病吧？哎，有没有治疗或者治好的方法？那请跟我分享。先说一下这位朋友电话吧，13520489969，13520489969。 皮肤病啊，就是 最不好整的，最不好整的。而且就是你光这么说没用，你必须得大夫看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这夏季皮炎是不是跟比如光照啊，这个温度啊都有关系？ 有一种也叫日光性皮炎嘛，反正它一晒太阳，它就起一些疹子痒，然后呢，没有的时候它自己就下去了。 那首先这位朋友，我觉得就不能穿短裤了。 就躲着呗， 哎， 啊，躲着。 所以这个， 也 是个痛 苦。哎呀，那是不是海岛什么的也不能去了呀？ 哎呀，是啊，这个怎么办呢？还是得给治好了， 做好防护， 对对对， 做好防护很重要。因为像这种皮炎病的患者，就是你说我去根儿什么的， 对， 其实不太容易，真的不太容易啊。 是， 这位听众呢说，我今天不幸把脚砸伤了，我不知道您是今儿上午还是昨天啊？ 你肯定，要是留言是昨天的话，那就是昨天。 哎，但是他写的是今天啊， 对， 昨天当时留的嘛。 嗯， 他说我前两天啊听咱们广播说有一位女的帮友呢通过帮团啊求到了那个拐杖。 哎， 他说我也想请大家帮我一下。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想通过我们这儿 求个 拐 杖？ 是这样，当时我们那位听众求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我也可以买，您呢给我借两天时也行，因为她是女儿不小心摔伤了，然后好了就不用了嘛。 对对对， 哎，后来我们有位听众呢离他们家不远，就把这个拐杖送给她了。 嗯， 啊，说反正我这也不用了。然后呢那位女士表示呢说等我闺女这个好了之后，我这拐杖就先留着，如果帮团里谁需要的话呢，我们继续把这个拐杖传递下去啊。 这个好像有一个约定俗成哈， 嗯， 就是这一类，就是医疗器械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您可以借啊，是吧？别人也可以送，或者说您转账花钱买啊，然后就是好像没有往回还的这样的这个感觉 说法是吧？ 对，就是， 啊， 就是从感觉上、感情上啊，是吧？ 嗯， 你给还回去是吧？啊，您看您接着用，这说起来好说不好， 有理儿在里面， 哎，对，有小理儿在里头。 对，所以他是在朝阳拐杖附近， 朝阳区。 您是要一只还是说两只啊？ 对， 今年68的一位朋友。哪位如果在那个附近，你有闲置不用的，你 帮忙 你是哎送给他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 对， 对吧？ 嗯， 电话是18910783628，18910783628。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是腰的问题，他说我这腰啊总是感觉有凉风啊，手上呢也是凉飕飕的。治好了也多年，治了好多年呢也不见效果，求求帮帮团的帮友您指点指点我，我这应该怎么办呢？ 他这应该不是腰的问题，他就是那种，要是西医上讲啊，他应该就是可能跟神经有一些关系，中医上讲呢就是那种就什么什么寒湿啊、体虚啊，它不是凉吗？是吧？这两种说法啊。 夏天凉点儿，其实有时候就是你身体本身越凉，你就会感觉外界的这个温度越热。哎，这个如果你要是内部你把它热量调动起来，它往外发散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凉快了。 嗯， 这就是一个矛盾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51151348。13651151348啊，谁有这个经验，您跟他分享一下吧。 我印象当中，我们之前请过中医方面的大夫来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问题提出过。当时呢，大夫就说嘛，说你可以考虑西医，也可以考虑中医，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呢，就是中医的治疗方法可能更加对症一些， 是调理嘛？ 对，它调理， 通过一些 怎么是吧？锻炼呐、之类的哈。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哎呀，第一个问题不大好办。 怎么说呢？ 医院挂不上号。 那个咱们这没辙，没辙啊。 慢慢挂啊，别着急。有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需要一些技巧啊。 是。 说我医院老挂不上号，说在这里呢，请大家出主意啊。 干脆咱这儿问一下啊。 午时间怎么治疗？ 啊， 时间就是肩周炎嘛， 就是所谓五十肩，就到了五十来岁，这肩膀抬不起来，疼。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有什么好的缓解的方法，这个问题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 对， 哎，你这肩五十肩了吗？ 我有点儿，但 是 我爱人比我厉害，他还差一岁不到五十呢，然后他那个肩膀啊就经常抬不起来。 嗯，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吧，一个是注意啊自己防护，别着凉，别着风啊，别这个过力。再有一个呢就是 通过一些理疗的方法吧，哎，这个烤电呀，或者针灸啊， 缓解的方法就是理疗，然后适当的运动。另外这事儿啊，其实如果真的您确定啊，就是五十肩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它学名叫肩周炎的话，这事儿不用担心，因为五十肩它是有自限性的，它就是到了这个年纪， 哦、 然后会有一个阶段，一般是一两年，当然有的人个别可能会时间长一些。 你的意思到六十就怎么也好了？ 它过了那个时间，它就会好了。 哦， 嗯，当然个别人可能有个别情况啊。 对， 它主要是缓解，缓解的方法呢，一般就是通过这种你刚才说的 保护、啊， 哎，什么推拿呀、烤电呀、就是注意，还有就是简单的、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是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按摩的这个大夫，或者说是这个按摩的师傅啊，那个您在他那儿办个卡，约一约，然后时不常的去调理调理啊，这都有好处。反正 还得办个卡 啊， 办完卡他颠了怎么办呀？ 不会的，不会的啊，咱们有好多盲人按摩的师傅，那是真的，在这个小区呢，真是久负盛名 啊。对，那种就是特别靠谱的，开了常年的、口碑好的店，您办卡没问题。但是那个抽不冷的哪冒出一店来、 啊，那不行， 您办卡那您得慎慎啊， 你 要不然卷钱跑了怎么办？ 不能到处的去找，就得在这个就大家都信得过的地，就最好在咱们自己的小区里头。 嗯，好，那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放在这里啊，有些呢如果大家接触过或者有经验的话呢，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一组转让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有一台大冰箱，458厘升，四开门，海尔的啊，风冷无霜，人工智能干湿分储，香槟金的这个板子，这个外观啊，香槟金，买了才9个月啊，由于要搬家，家的这个新家的面积有限，不用不了这么大的，就换一个呗，啊，有想换大冰箱的朋友，您可以考虑啊，我这个3500块钱转让绝对超值，它在奥森公园旁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旁边，东南西北四个角，或者这个差的距离挺远的，您能精确一点最好。电话是1339-169-1075，1339-169-1075。 嗯，蒋女士呢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关于冰箱的啊，我看了一下，就从图片上来看， 嗯， 这冰箱真的还挺漂亮的， 这肯定 是就是香槟金的那个颜色，香槟色嘛，现在很流行，而且就是。很大气， 那叫豪华冰箱， 很大气的那种啊，还不错啊。蒋女士，请把这个您购买时的发票、什么保修单据啊，都提前准备好。 准备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飞利浦的咖啡机， 哎， 包装都没有开封的，有防滴漏设计，自动关吸功能，还可以拆卸清洗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13661094574，13661094574。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婴儿用的消毒锅，还有一个95成新啊，一个是95成新，价格面议，另外赠送一个铁架儿童座椅，2岁到10岁都能用，也是95成新，在南三环可以送到车站，电话是13651203247，13651203247。那这位朋友呢，家里要装修，转让出一些家具啊，有音响、电视柜、组合大衣柜、床、沙发，还有缝纫机等等吧，一些零散的物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他在朝阳门内住，电话是13520231390，13520231390。再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是叫什么呀？广元盛牌的微电脑按摩椅，89成新，原价5000多，现价600块钱转让，东西很好用，也很舒服，很适合这个大家来去放松啊。在朝阳区的双河家园，联系电话是13611307537，13611307537。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收腹肌，就是锻炼腹部肌肉的， 练腹肌的。 99成新，原价是298，现在是30块钱，在西四环请自取。 嗯， 那东西可不就是嘛，闲着也是闲着啊。 对， 13683691857，13683691857。 好，下边这位朋友有这个收音机用的那个天线和各种扣子，免费送给大家。他的电话是13141091，13141019594，13141019594。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小熊牌的加湿器，4升的，无水自动断电，转让价50，全新没有开封，微信是2712272879，

我这在北京能办吗？需要什么手续啊？哪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外地在京的朋友，您办过类似的事情，能不能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其实这事儿在网上一查，应该能够就查的比较明确了。我们抽空吧，因为今儿事儿比较多啊，如果来得及，我们就帮您查一下。哪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在北京办。如果能的话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得回原籍。 原籍、啊、 我记得好像是 现在好像为了方便他们这些这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好像是可以， 他反正这个有时候会有变化啊。 对、 哦、我们到时候再确认一下啊。 啊，我看看这个流程、 啊、 咱们大约通过这个流程就应该能知道是怎么样的，就是关键就是异地啊。 对， 对， 你先查着啊，异地在北京能不能办身份证、 嗯、对， 他电话是136-8305-7457 136-8305-7457。 好， 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就是哪位知道爱仕达高压锅配件的门市部在哪儿，或者联系电话？ 嗯， 爱仕达高压锅配件门市部啊。 整个这个爱仕达电器，它应该有统一的一个售后服务的这样的这个平台 和热线电话。 哎，对，然后他您拨打过去以后，他应该给您分配到就是各个不同的这个项目之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对，就是您在网上查那个电话一定要就是登录他那个官方网站的，他自己打出那个服务电话和那个就是经过确认之后那个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搜爱仕达什么配件，它出了一堆电话， 对， 都是四几几几或者零零零零，反正就看着都特像，但不是都是真的。或者呢，您找找您那锅的那个说明书，通常呢就是厂家官方自己的服务热线都会在说明书上有，那个是最准确的。 没错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网上电话好多啊，这个查来查去您千万要留神听一听他的这个问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些内容啊是不是那种正规的。 嗯， 要是 装的都挺像， 大包大揽全都那什么那个，反正您就小心点啊。 反正你要碰上那种吧，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打着那个官方的旗号跟你修，他也能跟你修好，也不给你多要钱，那还算侥幸啊。 哎，这就 但有的真的就是给你胡来了， 就怕他从中可以、 嗯啊、 哎他给你来点什么猫腻啊。 还好吧，是个锅啊，尤其是那种大件的电器、 嗯、 就特别容易出这个问题啊。 是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回复的一些问题吧。先来看看那个特别黏、 嗯、 特别特别黏的那个标签， 特别黏 怎么办啊？我看到了三种东西。 什么东西？ 分别是大家提供的汽油、 嚯、 风油精 啊 和卸妆油。 真的呀？ 啊，这位说清除胶条物最好的方法是用汽油。 哦， 对，这位说用风油精泡几分钟就会清洁干净。 嗯、风油精泡啊？那得多少风油精、 啊？不是，就是你把那个风油精滴在那上面就 啊 浸泡它一会儿，不是说你把箱子泡风油精里。 哎、我的天哪！ 那给它泡一个 风油 精都能买一箱子了， 那就受不了了啊、 嗯！ 这个还有一种东西，就是那个就是锡料。啊，就是一般调那个油漆的时候都会用到，装修的时候也会用到，但是它呢就是相对来讲味道又大一点 啊。反正四月天呢说用卸妆油，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哦、卸妆油啊。 如果卸妆油可以的话呢，就是女孩子染指甲那个啊、 嗯、 那个洗甲水、 哎、 它应该就是锡料成分的， 是 啊，那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是、啊、 然后江南神腿说的是汽油。 嗯 嗯，江南神 腿还操心这事儿呢哈。 好吧， 谢谢您了啊。 嗯，刚才我查了一下那个身份证换证的这个事儿啊、 嗯、 目前呢实际上从2016年的9月20号开始啊，像河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安徽省、山西省、四川省、辽宁省、吉林省、甘肃省、湖南省，还有重庆、贵州、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户籍的这个朋友，都可以在北京异地办理身份证换领这个和补领手续。之前呢，已经开通了天津、河北、福建、广东、上海、江苏、江西、海南、陕西和湖北省，就是说。范围我觉得差不多吧，基本上都涵盖了，就个别的省份还不行。 对， 也就是说您在北京是可以异地办理您的身份证换新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就近找一个派出所， 哎，问一下， 哎，奔他们那户籍处问一下，因为现在那些派出所的那种服务啊也都非常的周到，哎，您具体问一下，这个是最 最保险的啊。 对，一般是60天以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越来越简单了啊。 哎， 说到这个手机突然就没有4G信号，但是有 WiFi 就通不了的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位听众说，我也遇到过这事儿、 哦， 说电话也打不了，也接不了。后来呢，我就按了按那个设置，说在那个飞行模式上啊。 啊， 扒拉了一下那个绿色的标识， 嗨， 它就好了。 那是就是误， 哎，就是误操作， 误操作进入了飞行模式。 对，还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说您它那个手机里面设置也有那个专门的4G 功能。 嗯， 你看您是不是什么时候您玩什么的时候，您碰了那个，您把您4G 给它关了、 哎。不，有的时候都不是你手你操作了碰的，不知道 是 什么样，它自己会那个4G 会关掉啊。 闹脾气是吧？ 对，如果你发现那个4G 信号那个小标志没了，或者变成2G 了、3G了，那你去查一下这个，然后它有时候也显示那个开关在开的那个位置，但是实际上它没有，你把它先关上再打开，哎，这4G信号又有了。 嗯 嗯， 那小样还闹脾气手机啊 手机 什么什么 pad 电脑啊， 是 时不常的你让它歇气儿，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 WiFi 路由器，就是你隔个3-5天一个星期你给它断一下电、 嗯、 咱再插上， 哎， 它就自动就那几秒钟它其实就自动清理了很多东西啊。 嗯 嗯， 这位朋友给那个就是午时间的那位朋友来了点这个建议啊、 嗯、 他说这个肩周炎呀好像还不太说12年自己好，还是得需要治啊。他说我没得过肩周炎，但我听说过一些方法，说您站在那个墙根啊，靠着墙，然后面冲着墙，把这个就是患病的胳膊呀您一点一点的往上摸啊，就像那个爬墙似的，就是你可能一下子说伸到直那可能伸不到，但是你把这手你在那墙上你一点一点的摸，一点今天高一点明天高一点，哎，这个方法对于患这个包括患颈椎病的人哈、啊、都有好处啊、 嗯、 但是呢还要结合理疗才会缓解疼痛 啊。 嗯， 午时间就是肩周炎这个事儿啊，它能够自愈就不是我说的啊， 哦， 这是我听大夫说的。它为什么叫午时间呢？它、 嗯、 怎么不叫30间叫60间呢？ 对， 它就是在这个年龄段， 这个阶段， 所以它有自限性，就是有些、 嗯、 大多数人过了这个阶段， 对， 它就会慢慢的好， 嗯， 但是也有不太好的，或者说这个特别疼的。 是、 嗯， 他还说了一个他们街坊的做法，说他经常去放风筝。好像就哎，他无形当中，你看拉那个风筝 啊， 这个这是 活动着是吧？ 这是一种锻炼和活动，这个也有好处。 对， 好吧， 适当的锻炼啊， 嗯、 还有就是理疗能够缓解这个疼痛啊。 对啊，另外还有人也推荐了这个爬墙法， 嗯、 还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站在贴在墙根儿，然后手 正面对着墙。 嗯、够是吧， 一点一点的往上够，哎，每次增加一点高度，增加一点高度，你慢慢的它就能够的越高，最后够到最高，哎，这个练的就好多了。 嗯，我要够的更高是吗？ 我要够的更高， 应该说我要长得更高。 你讽刺我。 好吧，再来说说那个帽子的事儿 啊。 我们公园韩泰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说我这帽子呀是原先跟韩国买的 哦。 我每次洗的时候呢，就装一个圆网兜里面， 嗯， 就是放洗衣机里面洗。他说的这个圆形网兜就是那种洗衣机专用的洗衣袋。 对， 哎，他说从来没变过形，说而且每次都扣在气球上晾。 哎，你看这真有扣在气球上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大街上不老有那促销的，然后发小朋友气球吗？ 嗯， 回头您跟人要一个。您留着，然后您就扣帽子时当然那个过一段它就瘪了啊，您时不常想着再要一新的 是吧，你万一砰崩了。 对，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帽子在洗之前 啊 就帽里儿、 嗯、 里边那圈不是特脏吗， 嗯， 你抹上点那个衣领镜啊，或喷上点什么那个洗衣液啊、 哦、 就是让它提前的干净干净。 对 啊，这是他的方法啊。 嗯，也有朋友说了，如果您的帽子没过1000块钱，您是可以水洗的啊。 嗯， 洗的时候呢，帽檐尽量少着水，因为那帽檐里头啊，它可能它那个内衬啊是有一定耐水性的，但是，是不是它整个的会都不变形，这个不好说。帽檐尽量少着水，如果是那特名牌的那个，建议您还是送洗衣店去吧。 对，特名牌那个，我估计、 嗯。 都舍不得戴。 好几万一帽子啊，也 不会给戴成那么脏才洗的啊。 来是阿玛尼的水塔的帽子， 而且你想啊，就是如果真有经济能力说能买一帽子，甭咱别说好几万吧，就是花好几1000块钱买一帽子的人， 嗯， 那他 指定不是就这一顶帽子， 哎， 他是为了凹造型戴帽子，他不是为了咱们出去说 对 而怕着凉啊遮个阳啥的， 对，人要的是那个 帽子、哎、要的是那个药哎，要的是那个样啊、 哎、 行，总而言之呢，就是普通的棒球帽呢是可以拿清水洗的，加一点洗衣液，然后稍微的泡一泡，用手或者是那个软的刷子呢稍微的揉搓 一 下 刷 一刷、嗯、哎，然后呢主要是晾啊，就是把帽子呢要平放在吸水的毛巾上，让它慢慢的控干、 嗯、 尤其是那个帽檐儿，因为帽檐儿特别容易变形， 对， 你不要让它用水给它浸透了，有脏的地方你就拿刷子稍微刷一刷，但是那个帽子那壳就那圆的那个部分是可以拿水整个的给它清洗的 啊。 然后之后呢，您就是像我们刚才出的主意啊，什么弄个气球啊弄个碗啊弄玻璃瓶啊、 哎、 实在不行撕点报纸啊，就让它那个形给它固定住、 嗯、 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 就不太容易变 形 了。 对、 嗯， 如果您这帽子呢就不戴了，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哎， 或者是搁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给它 挂起来啊，或者收、 哎、对对对 收在一个和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啊、 嗯。 好，嗯，这位朋友求助了一个，他说想问问广安门那一带呀，哪有弹棉花的？ 嗯、 这个您在节目里说说就行了啊，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然后分享到我们这儿来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 求 购的物品也不少、 哎、啊。这个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就是一件戏剧的里边啊演戏用的这种坎肩儿。 嗯。 啊，要50块钱以内啊。他要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女性的出家人的这个角色。 他不一定是演这个角色吧，反正他就需要这么一件坎肩儿。 对，他是 民间叫尼姑坎肩儿，是吧？ 哦，他是一个、啊、是一个这样的俗称，要不然就是 这是什么样的呢？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演戏用的，这个应该算是戏服戏装啊、 嗯。 那么，如果哪位朋友知道哪儿有卖的，或者您手头有转让的，您跟他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439120739，13439120739。 网上有 哦， 我刚刚特别快的就查了一下，他、 哎、 叫戏曲尼姑坎肩儿、 哦， 有这么专门的这么一类啊。 可是他底下这几个图全是连衣裙 不 拉几、 啊就是 这个、哦，这个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吧？ 对对对，就是戏台上啊，您看那个演那个妙玉啊， 哎 哎，是就是这个形状的，就是他的那个服装啊、 嗯， 上面还带着菱形的那个块。嗯，是那个劲儿，哎，一看这个就跟仙姑似的感觉， 就那意思啊。 对对对， 嗯、 好的， 嗯、 就是这东西。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求购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些玩具，他说呢想给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卧床的老人求购一些玩具。 嗯， 说也没什么具体要求啊，反正就是能躺在床上能玩一玩，动动手就可以，就类似于魔方那种。 哦、哎， 除了魔方还有哪些可以啊？ 对，我觉得就是给那小宝宝玩的，有些躺着看，就是有练眼睛的，就是他在那个床上面 有一架子，最好是能动手 啊， 最好是能动手的，因为他有那个哈尔茨海默症嘛，就是 你太动脑子，他可能也 不用动脑子，他就那东西在上面来回转，他的眼睛会跟着走，这也是一种锻炼。 啊、行吧，就是类似于魔方的这些玩具， 哗啦哗啦响的。 拼插的什么的、 哎、 是吧？ 哎呦，那有点复杂了。 简单的呗，有那种简单的拼插， 或者、就是、 玩呗， 或者就是能捏变形了，然后哎，它还能回来啊、 哦。 我昨天我跟那个咱们办公室的两位小姑娘啊，这个他们在那儿一边坐着聊天，一边手里的捏着这个东西，我过去跟他们说两句话。我说你捏的这个是什么呀？他说叫减压胶。什么叫减压胶啊？拿到手里捏，哎呀妈呀，跟果冻似的，咔一捏它就变形了、 嗯， 然后一松手，哎，它又回来了。然后它，你看似它好像粘在手上了嘛，其实它你拿又拿下来了。 啊、 挺好，就类似那个有些小朋友往地上啪一拽，然后又提了起来的那种。 行， 哎， 哪位有不用的啊？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啊。他是在中关村周边，他住在西苑，他说最好在中关村周边，他好拿去。 好， 电话是15120016755，1512001675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这个东西呢，是一辆二手的26自行车啊，要求能骑就行。他住在西四环， 对 啊，挺有点远啊。联系电话是18910159967，18910159967。 这位听众说：“帮友们，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品牌的电饼铛吗？ 品牌的哦。 啊， 有转让的话， 丽人牌电瓶车，我觉得好多朋友转让这个东西啊。 你身上换来的吗？ 不是啊。 微信电话同号啊，15201549671，15201549671。 好，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苹果手机五的数据线。 哦、 要求是原装的 苹果五的数据线， 对对 iPhone 五的数据线啊，他说要原装的啊，电话是13552666101，13552666101。 嗯，哎，怎么着？ 我们来说点这个反馈的吧。 是有朋友刚看到那个点那个爱仕达那个朋友查了，这个服务电话是吧？这个、 我们核实一下吧。 哎，核实一下，然后就是私信分享给他吧。 好， 好吧。这位朋友说，这个，前段时间给老人求购了一台 DVD， 大热天的，老人跑了两趟，拿回来了，但是，哎呀，是坏的，啊，然后呢，就给对方打电话呢，说让去拿遥控器，拿回来以后还是不能用，哎，但是呢，就是这钱呢也不能退啊，就是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说以后转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 个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前天节目当中都提到过，就是一定要诚信， 哦、 要诚信啊、 嗯。 我们还是要说一些正能量的啊。你看我们这位听众说，我反馈一个月之前呢，我求助我的音响啊没有声音， 嗯， 然后住在乐坛的李师傅呢，给我修好了，说这位师傅特别热情，岁数比我都大，78了。他亲自上我们家来给我取好了，又给我送回来、还给我把那线连好了。哎呦，真的让我特别感动。我说就请您吃个饭吧，那李师傅都不肯，说通过帮帮团要再次感谢这位李师傅，同时呢要记住帮帮团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嗯， 这位听众呢是在8月7号求购的老式油烟机，说很快就有4位给我回应了，他说都是咱老北京人、 哦、 口气温和而且亲切，那么经过选择之后呢已经到我家了。 嗯、 在此呢谢谢各位帮团的帮友们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啊，啊主要是谢谢大家啊、 哎嗯、 同时呢我也知道我要去帮助别人。 是啊，另外呢还有朋友感谢咱们的团友龙的传人啊，说把他们家暂时不用啊我非常急需的东西免费送给我，全新的电扇都没开封啊，这个还有天然气灶等等吧，免费赠送给我，并且帮我打包送下楼啊，要感谢他们啊，我也要向他学习去帮助别人。 嗯，看总而言之呢还是好心人多善良的人多、 哎、 对、 这个、 难免的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毕竟呢这样的人是少数， 是 我们在这儿呢也郑重声明啊，不要打着帮帮团帮友的旗号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儿。 没错， 您心里不愧得慌吗？ 啊，这又有朋友回馈啊，公园韩泰说，珠市口东大街十字路口靠南有一小胡同，专门卖戏剧服装，也可以定做，就想要砍尖的那位朋友您可以上那儿去看看。 嗯， 珠市口南东大街啊。 好，这位听众的回馈的是关于午时间的个人感受啊，他说我的午时间是这样治疗的、他是在中医医院疼痛科看的、 哦、 说住了一天医院，当时呢做了一个小针刀的手术，同时呢、 哦、 还要自己锻炼，就是刚刚你们说的那个顺着墙 往 上 摸、嗯、 说做手术的就是好 得快 点缓解那个疼痛嘛、 嗯、 说靠自个儿练呢就是得慢点 也可以好。 嗯，还有位香椿豆呢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地方啊 他说这个有位帮友曾经寻找织毛衣的地方，哎，这多少日子了，前些天没说过啊，但是他回忆起来了， 经常会有人问、嗯、 他说我跟店家要了张名片啊，说地点呢是在和平里医院附近，按照名片上的这个打电话联系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位朋友需要不需要。我想您你看那名片那电话是不是您要是分享给我们公布一下啊，那哪位需要的听了他记住了是不是也可以啊，放在订阅号里、 嗯、 大家也能看得见。那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呢给发上来，他光说了这个，然后他照了一个照片，哦，电话 QQ 号微信号， 行， 具体地址都有了啊， 哪位需要我们到时候那个私信给他吧。 对， 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啊。 对对，好， 节目接近尾声，我们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来 看 这位听众啊， 转让的是一套音箱，人家不是说那个要钱啊，免费赠送啊，有需要的您自己来取，东西在交道口附近，